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本嚟咧，我哋应该系放紧暑假嘅，咁啊，但系今日咧，为咗大家咧，咁啊，准备一个特别篇俾大家。咁啊， 我哋系 special， 话明我哋一定喺暑假会做几集 special 嘅。 系啦，咁啊嗱，今集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两位嘉宾上嚟啦。而另外今集呢两位嘉宾咧，同平时其实系有啲唔同嘅。嗱，因为我哋平时请一啲嘉宾咧，都系同 AKB 相关嘅。個 fans 啊，或者一啲叫其他專業嘅朋友啦，咁但係今日呢兩位咧係嚟自韓國嘅 YouTuber 嚟嘅，好啦，咁啊請嗰兩位介紹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係 Sherry。 Sherry，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 Plong。 啊 ，Plong， 好。係啊，你好，多謝你過嚟接受我哋訪問。 係啦，咁啊，今日就好多謝兩位啦。咁啊，因為都嗱，咁點解今日會請到兩位韓國 YouTuber 上嚟咧？咁其實大家都應該都估到噶啦。而家喺日本同韓國都正在熱播緊嘅 Politics 啦，咁我哋跟住簡稱嘅 PD 啦，咁 PD 算啦，唔好咁快啦。咁PD 入面咧，咁又係首次日韓合作啦，咁今日就請到兩位韓國 YouTuber 上嚟，其實就係想希望大家可以講下 Politics 嘅。好啦，咁即係先講下啦，咁呢個 PD 係屬於第 Politics 其實係 Politics 系列第三季啦。咁其實我好有興趣想知道其實。Protein 系列究竟有啲乜嘢咁吸引嘅地方？點解開到三季咁犀利嘅？ 我諗 Protein 系列應該係韓國一個比較上少見嘅大型選秀節目，因為平時選秀節目可能唔會話即係有咁多人嘅，但係嗰陣時兩三年前啦，嗰個 Protein 101第一季出嚟嘅時候，就大家見到哇好多人喎，之後就引起咗一番嘅熱論咁樣，而結果呢個節目都真係好多人睇咁樣咯。 我記得咧，因為我就睇翻啲資料啦，《Protein 101》其實就係101個女仔爭十一個 咩？ 唔係今季先12個啫。咁即係圍內差唔多係你差唔多成十分之一個概率嘅喎，即係10個 係啦， 即係十個揀一個咯。 好殘酷嘅其實。 係啊，咁其實佢開咗今次第三季啦，咁其實第一季就係女團啦，第二季就係男團啦，咁其實。而家第三季，其實三季入邊實證係有啲咩睇咗啲咩咁特別嘅原因，點解可以吸引到啲粉？即係睇，即係例如，即係好似樂此不疲咁嘅嗰個節目，應該。 其實我覺得咧係源於，因為佢始終一個電視台做出嚟嘅節目啦。咁其實如果你普通去留意一隊團體嘅話，可能只係某個年齡層嘅人去留意，但係播喺電視咧就會令到由好細嘅年紀至到可能。年紀高一輩的人都會去留意到，跟住令到個關注度會高很多。 即係變咗就全民皆捧呢個偶像團體咯。我覺得個概念就係咁樣，因為佢咧一開始咧，我雖然冇睇第一二季啊，咁我就係睇啱啱嗰季。咁但係因為佢就標榜話係全民造星咁嘅概念。所以咧就因為佢有嗰個代入感咧，所以變咗有啲人就可能好留意。佢哋個發展咁成，因為其實我某程度上佢個概念同 AKB， 即係我可能講翻我哋嘅概念啦，都其實都 match 嘅，因為佢都係希望睇到一隊嘅，就喺透過啲競爭啊，而令到對方成長咁樣支持佢咁，個 concept 同 AKB 嗰個 concept 係有啲都有少少相似嘅，只係可能韓團我就唔好清楚啊，有啲可能韓團因為某程度上，因為我其實有少少接觸過韓團嗰啲嘢嘅，咁因為佢哋希望都係有啲已經係完成品，咁出咗嚟就已經係好跳得啊、好唱得啊個班嚟嘅。反而到今次呢個Protein 46啊，即係Protein 101啦，支持出嚟，其實我一班都係一間叫做練習生啊。咁練習生嗰時候就透過佢哋比賽啊支持咧，就希望就喺個贏個比賽度脫穎出啦，就成為一個 group。即是一个团体咯，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个 concept 是有啲相似嘅，即系如果代入 AKB 嘅， 即系睇佢哋每一个嘅点样，每一集咁样成长啊， 系啦。 其实本身 Produce 一出嚟嘅时候，那个制作人都有讲过话，佢系参考咗日本 AKB 嘅做法咯，所以佢当时一出嚟有唔少嗰啲叫做活动，都好似同 AKB 啲类似，譬如嗰啲咩。 神秘箱啊，或者打针嗰啲咧，佢都系佢话佢参考翻日本嗰个做法咯。 哦，综艺综艺节目嗰啲，西西野未基嗰啲啊。 哦，我知我知我知，你旧咩马唔好提啦。我哋你唔记得咗我系黑子嚟噶嘛？黑佢噶嘛 ？OK。咁咁普啲科啲啦。咁今次而家去到第三季啦。咁其实我想问下，觉得今次第三季其实系除咗日韩即系日本 AKB 系 AKB 家族同埋韩国嘅日新之外，咁一个系咪一个节目？咁其实两位觉得系有啲咩看点咧？即系啲叫做咩？咩 即系有冇值得可以睇啊？或者我哋可能未睇过韩国嘅选手节目啊？咁有咩多有咩 main point 可以喺入边我哋可以睇得到咧？ 首先，我觉得本身。佢標榜出嚟日韓合作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已經很破格的事 嚟。喺未做之前我已經一直喺度諗，究竟韓，因為始終知道韓國和日本的水平是同埋佢哋嘅點講好咧，嗰、那個 即係我覺得 標準有啲唔同， 係有啲唔同嘅，的確係。我覺得， 所以我就好期待究竟日本嘅入生喺啲韓國老師面前究竟會係。表現成點樣？啲老師又會點樣去評價佢哋，同埋啲兩邊嘅練習生究竟會點樣溝通咯？ 第一集已經好明顯係， 好明顯，好明顯，呢個我都睇得出。 係啊， 同埋本身 Produce 呢個系列已經喺韓國好紅啦嘛，即係 AKB 喺韓國又好，唔係喺日本又好似有翻都好多嘅知名度啦。即係兩邊咁紅嘅合埋一齊，實情嘅事已經好有睇頭啦，已經 啱啱啱啱。 喂，不過我就覺得咧，咁佢嗰個叫投票嘅機制啦。咁一開始其實曾經就話係日韓兩邊投票嘅，咁跟住後屘而家變咗韓國嗰邊投票啦。咁雖然其實我覺得佢理由有啲牽強嘅，咁但其實我睇翻第一次出嚟嘅成績，其實我覺得呢個決策反而係一個，我覺得反而係一個比較公平啲嘅做法咯。因為我如果我冇記錯嘅話，當初其實就係話日本只可以揀韓國嘅 member， 韓國只係揀日本嘅 member。咁但係始終韓國都有陣時都覺得睇邊個 member 都想出睇有歌嘅，咁但係若果呢個模式對翻日本嗰邊嘅話咧，咁就難免你知日本 AKB 嗰個勢都非常之犀利㗎啦，咁難免會出現一啲即係總選舉嗰種排名出現啦，咁但係而家就變咗韓國方面淨係投嘅，咁個成績出嚟都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咯。我相信又係咪因為可能韓國演藝嗰個叫風嗰、那個叫？嗰、那個叫做風俗 style 嘅問題咧，因為其實我睇好多韓國嘅 idol 團體啦，即係好似例如係而家 GIRL 啊 ，GIRL 係或者係嗰、那個 girl fans 啊 ，sorry 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台灣嗰個女仔嗰、那個嗰、那個組合叫咩？ Choice 係啦 ，Choice 啊，或者係好似以前少女時代咁，都有其他外國人噶嘛，咁、可能因為呢種風氣之下，咁所以。韓國人投票方面可能真的會比日本人會比較公平公正一點，即是個眼界不會好像說有些比較，因為始終日本人感覺上個眼界比較窄咯。 我就可能持相反意見，其實我覺得個整件事就不 fair 嘅，但是呢因為始終呢你韓國就只是得本土那邊投去到即係日飯，但係日本嗰邊有一扎飯，有一扎韓國飯噶嘛。咁你日嗰班都唔投得嘅話，其實就變咗局限咗你喺韓國嗰個景啊，嗰、那個環，嗰個 style 啊。咁你變咗，咪對日本嗰邊嗰班唔公平咯。 咁 第二啦，咁我講埋先啦，我咁第二咧，其實有啲飯咧都投訴過咧，其實點解你日本韓國有播，日本有播？咁你兩邊都播嘅話，但係淨係得韓國嗰邊投票，但係日本嗰邊嗰班觀眾就唔俾投票嘅話，其實我覺得有點疑惑過咯，即係佢都有睇節目，我都有應該有評，即係有權去做呢樣嘢評價咯。 都係咯， 所以 呢個都係韓國同埋唔同國家討論咗好耐嘅問題，都爭議咗好耐嘅呢個，因為本身投票呢一類活動啦，咁樣佢係明明 K-pop 佢係想。宣告全世界，但是又只是被韓國參與，那就其實很多國的粉絲都有 錯過的。是的，這個我都知道，因為其實我都想投，我都投一份東西的，我都想，但是我們那邊都投不到，都真的有點算 是 計的。 我想他應該，我覺得今次可能他限了韓國投票呢，是擔心因為日本，即是今次很多參賽者都有一定的名氣，但是其實韓國那邊 大部分都是应该我计过呢啲，除咗三四个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未出过道咧，系真系未见过世面嘅练习生咯。即系好多都是通过呢个节目而先去露面咁样。咁所以佢为咗公平啲，所以有呢个决策。即系 呢个都呢、這个我都明嘅，因为你总选举前六名嘅，六个参加。選拔咗有六個參加，咁真係有少少咁呢啲個就係差距嘅，呢個真係。 唔係，的確係有啲差距，但係問題嘅我就佢哋嗰邊係練習生係比較多啲嘅，咁其實未出到冇知名度，其實佢都蝕底嘅。但係問題，如果你係相信觀眾嘅眼光嘅雪亮嘅話，其實佢可以透過佢哋嘅表現而令到吸到一班飯咯。 我都係 係咯，咁你吸到一班飯，咁就有人支持你，咁你其實我覺得個世界已經擴闊咯。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你今次係韓合作嘅話，其實兩邊去投票，我覺得係相對應張嘅。咁你韓國嗰班練習生冇知名度啊嘛，但係你透過佢表演去吸引一班日本飯，咁你日本飯覺得啊佢表演都唔錯喎，咁樣跟住落嚟就可以啊，不如我投票下佢，或者我如果佢有機會出道嘅話，我會買 CD 咧支持佢，其實有幫助嘅。就依家咁樣嘅情況就變咗局限咗成個韓國嘅環境係做咗出嚟，就變咗拒於門外，將海外呢個 oversee 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就變咗個觀點就變咗窄咗多。 嗯， 係。不過都係有啲咁，始終邊一條路線都有啲問題㗎啦。咁但係就希望喂，咁但係每個 member 嘅努力大家睇到嘅。咁其實另外我見到有啲，因為我識得有啲 Facebook 嘅朋友都話睇咗一集之後覺得啊，有邊啲韓國做得好好喎，咁我都想推一推佢喎。咁諸如此類，我都見到有嘅。咁呢個都係有咁情況。 啊，我都見到，其實某程度上有啲韓國嘅妹子，我覺得係 OK 嘅，我覺得可以留意嘅。雖然我未必會好十分留意，因為我依家我 style 始終韓國嗰邊。因為我不是很喜歡那些比較是完成度太高，一出來已經唱歌跳舞太厲害，我們會比較喜歡是一些 肉成感 強一點， 即每次看到你都有進步再上，即不是好像一人封頂那 些因為封了頂呢，它的 style 不變呢，一直以來即其實我覺得少女時代呢個 style 呢一直在這個 level 度呢沒有十分大的驚喜給我們看到，所以我就開始我覺得就不太吸引，就開始就沒有留意那麼多了。系咯，即系我系对，即系我系对，即系一般人嚟眼光嚟睇嘅， 系啊， 或者我对我系我日凡嘅眼光去睇呢件事，因为我哋个 style 个眼光就可能系咁样睇出嚟，系，所以可能未必会好 match 到成件事。 咁两位咁，其实对于韩国练习生嗰边又点样睇？对韩国方面呢、這个， 其实我见到咧，佢有啲奇怪，我因为有一。即系我睇头嗰集啊，咁佢有两个系 model 嘅公司去入去做，即系 model 公司嘅练习生入去嘅，系啊，就入咗去，但系佢喺表演唱歌跳舞嗰 part 咧，就即系俾老师吓一跳啊！哇，咁都入到嚟去做去选101嘅，你会唔觉得有啲奇怪咧？点会有两个 model 咁嘅人去入？但又唔係跳開舞喎。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佢話曬呢個咁大型嘅選秀節目啦，其實要揾咁多人，其實本身都係一個程度嘅難，有一定程度嘅 都啱 個難度。所以其實有少少人係已經原本就俾 Mnet 呢間公司定義咗嚟接人數嘅，即係我覺得。所以係啦。 所以佢都好似好早已經篩咗嗰兩個。係 啦。 其實今次有 model 啦，其實第一季嘅時候仲奇怪係有演員入嚟參賽添咯。然後佢演員仲要係其中其一，佢演員出咗道嘅，即係成功入咗 top 11嘅。但其實佢嘅實力真係就 over 咗，係咪一般練習生個 level 咧？ 唔係應該，我諗佢個意思應該係其實未到嗰邊嘅水準啊， 未到韓國嘅水準咯。 即係其實。佢嗰個其實係靠人氣上到去咯，咁但係問題佢就若果佢真係論歌舞嚟講，其實佢上唔到去，真係應該係日本 idol 嗰個水平。 唔係，佢應該係韓國嗰 style 嗰個 level。 係 ，OK， 係， 因為韓國嗰啲咧，始終咧一出嚟咧，佢所練習生咧，其實都磨練咗差唔多五六年啦，最少都 差唔多啦。 你見到有啲係個水平已經係高 AKB 幾個班嘅啦，有幾個已經見到。 係好高好高，比松珠雲要高。松珠即係雖然佢哋話松珠係大前輩，因為佢哋始終都可能出到五六年啦。係咯，佢十一年咧， 十一年啊， 係十一年咯，十一年。 十一年，所以佢專稱阿松珠係大前輩啊嘛。 咁好似又好似仲阿松珠個資歷，好似仲老過一個導師噶嘛，好似係。 啊，係啊。係啊。佢即刻眼都突埋啦。 係啊，前輩。 係 啊，係啊，係。 咁啊，咁 produce 個係咁個節目啦。咁我哋就講嘅，我個人覺得個最一個最大嘅睇頭就係其實係日韓練習生方面咧，佢哋點樣？嗰、那個排除嗰個障礙，跟住係合作嗰整、那個、做好成件事嗰陣時候咧、我覺得我最中意睇呢個，因為其實你睇佢每次比賽嘅時候咧，佢其實咧雖然有陣時大家語言不通，咁但係問題大家都盡力做好件事咧，咁跟住俾個好過舞台大家睇，好似即係例如好似最新嗰幾集咁嗰啲跳舞嗰啲比賽咁，因為有啲係有編開舞或者有啲未試過編舞嗰啲咧，或者兩個編舞大家唔同風格嘅咧，點樣撞埋一齊咧？同埋或者係一啲例如大家喺發音上面啊，例如嗰啲好似 rap 啊或者嗰啲咧，嗰啲情況之下咧，佢講得唔好，點樣可以糾正你嘅發音？我中意睇呢啲，我就係中意。 啱啊！ 我記得印象好深刻係第一集嘅時候咧，中場休息，跟住佢哋一齊出嚟跳咗個主題曲同埋跳 Happy Rotation。 嗰度韓國練習生見到全部都一齊喺度跳嘅時候，個畫面感覺好 warm 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個人覺得咧，佢其實今次最大嘅看點、最大睇頭嘅地方就係日韓點樣排除兩個。 嘅語言障礙咯，語言障礙去合作去做一件事咯。其實我覺得呢個係賣點咯。呢個可能今次一零一，我唔知之前嗰啲一零一會唔會咁樣。 之前 可能佢就係全部都係韓國人，所以可能就個合作性就會好啲。但係今次依家中日合作，韓日合作啊嘛，韓日合作就變咗可能因為語言有障礙，所以就變咗呢個可能就要再努力啲，大家溝通一下咯。可能有用身體語言嘅支持或者支持，我覺得係一個賣點嚟嘅。 之前其實都有外國人嘅，不過係講韓文嘅啫。一零一同二零二都有都外國人嘅，即係例如有中國人同埋有日本人都有嘅。 但係今次嘅節目上面咧，有幾個練習生係有學到對方嘅語言，即係有學到日文同埋有學到韓文。 李佳欣。 系啦，仲有另外几个练习生都有。 其实佢有几个都识日文嘅，我记得。 我知有几个系，我知有一个系日韩混血儿嚟嘅咯，我知道有一个系。咁啊，都担当起翻译嘅角色噶，我知道就系啊。咁啊， 对个 team 有好大帮助。 系啊，我都觉。咁啊，嗱，我哋个节目嗰度讲下，讲到呢度啊，咁我哋不如讲下啲排名同埋讲下啲 member 啦，好唔好啊？系啦。咁啊，嗱，因为在早两个礼拜啦，咁都正式进入了第一次淘汰赛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进入第二次淘汰赛啦。咁我哋不如讲下第一次淘汰赛嘅前十二位 member， 咁另外睇下讲一啲后面大家有兴趣嘅 member 啦，都好啊，好唔好啊？ 好啊。 先讲咗暂时出道咗嗰啲先啦，好唔好？咁第十二位本田仁美，第十一位竹内美由。第十位李彩燕，第九位崔艺娜，第八位王怡人，第七位赤吹奈子，第六位后藤文少，第五位权恩飞，第四位失噶啦，第三位张元英，第二位安佑真，同埋第一位李佳欣。不如我哋第十二位开始讲起啊。 好啊。 第十二位咁啊 ，AKB member 本田仁美。我哋其实我哋 比较熟啲 AKB 范嘅嚟讲，都基本上唔使点讲噶啦。系 佢系跳舞系一流， 跳舞底嘅，真系跳舞 天王一流。 系啊，咁 所以应该系，我觉得都唔意外嘅。我觉得佢不过可能就要再努力啲咧。我觉得佢个样系标志，但系问题唔系韩国 style baby fat 咯。咁但系其实你见到佢嘅跳舞根底方面，佢非常之出色。咁喺第一次小组对决嘅时候咧，喺同组其他人都仲迷茫紧究竟点玩嘅时候咧，佢系第一个已经睇晒成刻，我见第一个已经捉到啲边啲人应该要点样排位成嗰啲咧，呢系一定系有翻咁上下 sense 或者系咁上下根底先做得到嘅。呢个真系讲真的。 呢个如果系啲经纪公司嚟睇嘅，我会觉得佢好有可能性噶。 因為本田仁美係 AKB 係天八嘅 member 啦，咁天八同 AKB 本隊係有少少分別嘅，咁呢個我哋就唔講啦嚇。咁但係佢睇得出，其實佢好多時候喺嗰啲叫做公演啊，或者喺啲演唱會嘅時候，佢都係屬於跳舞擔當嗰個嚟嘅。係啊，所以佢對於佢嘅舞蹈能力嘅話，我唔意外。咁另外，而且裴導師都曾經稱讚過佢，若果唱歌唱得好，直頭可以有能力上 A 班嘅。所以我覺得仁美若果可以努力啲嘅話，就應該可以再上嘅。因為始終 Baby Fat 喺韓國方面就唔算係太過常見，所以我覺得應該係有市場嘅。 某程度上，我覺得執唱歌嗰 part 嘢，日本係弱啲嘅。 因為我覺得他們、比較少散場，尤其是 AKB 都，因為他始終都怕有時如果演唱會之前、唱歌得唱得不好呢，他寧願得罪走音或者、叫做、出車禍、 嗯 啊、所以他們某程度上有時會隔後影都不出奇，所以我變了，我覺得因為韓國我就未聽過他們隔，即是有些團都可能會隔後影，但大多數都是散場，所以我不是很擔心他們唱歌那方面的。 AKB 的話 unit 都是生唱的，因為如果不是我不會說塞過來走音的，那不 是不要緊，走音的東西見仁見智而已你有愛的，你走音都愛的 了、okay. 好，那兩位對於本田仁美有什麼看法？ 他是在好像第一二集的時候，他都給我有一種亮眼的感覺，因為我沒想到日本練習生他都可以跳到不錯的，所以即是他是教人咯，重要即是個老師 Q 他出來的時候、 起碼我看完第一集之後認得他在96個人之中 好，第十一位竹內美柚、這個其實我不需要說那麼多的、這個、我都推了六年了、這個名字我已經是 不是說回一點點，因為他始終呢、自己有級、做、YouTuber， 所以他有時候會錄自己出嚟錄嗰啲音，然後就播將錄音嗰段片播出嚟，所以佢唱歌底應該係 AKB 入邊數一數二嘅。所以我反而佢唔，我係擔心佢跳舞嗰 part 咯。佢跳舞就真係麻麻。 佢跳舞 OK 嘅，因為始終都佢個雖然唔算係話特別突出，咁但係都係叫四平八穩。 中規中矩咯，因為始終都差唔多有冇七年八年 九年 係咯， 九年 都有一定根底嘅。大魚你話好出色，我又未。 佢又唔算出色嗰只嚟嘅，但係佢唱歌嗰下直頭，不過可以蓋過曬成件事咯。 只係喺 AKB 個咧，即係咁多 man 馬嚟講，佢個樣就唔突出，所以就喺 AKB 其實人氣唔好高。反而今次佢透過Body X 咁就因為佢表現佢唱功啊，所以令眼前一亮，所以其實依家突然多咗一扎日本飯，我好中意佢。 上個禮拜咧，我握手會表示咧，平時條隊冇人嘅，我竟然我要排隊嗰個先生，搞錯。 係、啊，你哋對阿竹影有個點樣睇法？ 即係如果我講埋先啦，咁阿喵個咧。佢其實咧喺唱功方面咧，其實佢係好高得一半咩話嘅，即係其實你要我講就係咧，佢係唱得出自己嗰只味道出嚟噶，好多 member 都做唔到噶，所以我個人嚟講，我會係一個叫做，因為即係講真一句，如果你係話就係齋飆高音啊，話唱得好嗰啲，其實我相信練習都可以嘅。咁問題最重要係唱出自己嘅味道同 style 咯。咁阿喵係做得到嘅咯，所以我係想阿喵真係可以出道嘅，因為。其实他 AKB 方面来讲他都是营运一来营运不哄他、二来他 有哄那段时间的讲那时候是九期生的时 候九期生的时候但是问题是你其实你一见到已经是剩下来九期生都已经其实现在阿喵是直头即是九期生是被即是叫排除 他叫做边缘人 边缘人所以他今次一退到韩国展现出他的实力之后其实已经即是你看看头几集啦、即是一开口跪的真的叫做一出声例如第一集 一唱的时候那個導師說哇哦然後第二集在、那個叫做在那個叫做歌唱那個 練 習的 時 候即是Sakura 和其他一些學徒做不到的事阿喵一夜就做到了、所以這一點是看出阿喵自己那個本身的歌唱的技巧和那個修養、 OK 跟著講下其他 兩位對阿喵的看法又是怎樣 他的聲音很有認知真的你會一聽就會啊是他的聲音、 即是唱得出自己味道 的 同埋，我覺得佢嘅唱功都幾似韓國而家 K-pop 要嘅嘢咯。即係通常，即係可能有啲日本 member 可能佢唱功同韓國 K-pop 嘅唱功可能有少少唔同噶嘛。但我覺得佢應該都幾 match 到韓國人嘅口味，我可以咁樣講咯。所以我相信佢應該，即係我估啦，我覺得佢應該最後應該都幾高名次嘅。 我想佢出道啊，因為 AKB 真係冇佢世界，真係覺得出韓國好過。 喂，可能等間後面講翻少少嗰啲 contract 嗰啲嘢。 哦，好啊，好啊。 跟住 第十位李彩燕，李彩燕個人評價非常之高，我真係講緊嗰句 點解咧？ 佢無論即係其實你睇翻佢，例如佢係嗰個叫做第一次評審、第一次評價啦，同埋第二次嗰個評價嘅時候，佢都係 A 級嘅。佢個跳舞，佢跳舞個技巧同埋佢嗰個叫做筋底同埋 sense 係非常之好。 因為在 free dance 的時候呢，一聽個音樂跟住個身體跟住即刻扭，即係佢直頭係唔需要用個腦啊，身體已經係直頭有第一時間出反應啊。所以呢個我係覺得佢跳舞非常之出色。咁另外佢仲有佢唱功亦都係非常之好。你如果要我用比喻嘅話咧，佢係 AKB 嘅小田惠梨奈同埋阿鍾麗一係兩個加埋嘅水平嚟嘅，即係兩個加埋就等於佢，就等於係李彩燕咯。所以我對李彩燕的評價都非常之高，而且看得出她和 Sakura 的關係似乎都不錯。所以這個 我認為 原來最重要的 main point 來的。我以為你這麼喜歡一個 main point， 原來你這個真是 Sakura。 唉，我看錯你阿喬。 Oh my god。 那兩位對於 是對於李彩燕有什麼看法？ 其实李彩燕应该本身其实即系喺咁多个 member 之中咧，应该都颇有名气嘅。因为李彩燕今次应该系第三次参加选秀节目啦，即系第一个 三次啦已经 系啊，第一个叫做 K-pop Star， 咁系一个韩国节目啦。第二个系叫做 Sixteen 啦，即系周之瑜 Twice 嗰个选秀节目啊。但最后佢系落选咗嘅。咁所以佢今次应该关注度都好高啦，即系未开播之前，然后都睇得出其实佢都有真系好多好多经验咯， 啱啊，即系比赛经验多咯，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几睇好佢嘅，我都估系啦，我都估佢 应该有机会咯，我都觉得， 我都几睇好佢。 嗯， 好啊，咁我哋喂，跟住我哋， 但系争 center 会唔会有一定难度咧？ 争 center 系啊，因为始终因为佢要攞最 top 嗰个一啊嘛。 爭聲頭，我覺得就問啲啦，因為始終你睇呢啲係睇觀眾，而係非常之重要嘅。 一來啦，二來你始終要有一班，即係我覺得咧喺個 group 入邊咧，你雖然要突出，但你又唔可以好突出，因為我曾經我記得咧，小阿松珠咧係俾個聲聲鬧過佢太過突出啦，個人太過個人主義 太強啊， 個人主義太強啊，所以咧係唔好 match 喺一個 team 入邊。因为韩国 style 都是大家一整整齐咁样，好整齐跳一支舞啊，或者唱一些歌啊。咁样如果有太过个人主义，就会令到成队 team 好似净系一 one man band 咯。系咯，我个人就咁睇。 因为咁你其实本身韩国方面每个水平都差唔多，所以你个感觉上唔会太过突出或者咩成咯。 同埋 唔系都会有一两个突出嘅，但系唔可以好十分突出咯，我觉得系。 同埋冇去特別定邊個係 center 嘅。 哇！呢個我都聽過呢個， 但係101係都要有一個第一噶嘛，一定係嗰個先係做 center。 嗰個係 就投人哋投佢啫。 以上兩季嚟講咧，係做第一次出道曲嘅 center 嘅啫，跟住之後就會 啊就撈亂 㗎啦。哦，撈亂，哦原來咁。 係啦，咁 係啊，跟住落嚟睇下啊。 咁我哋講埋第九位啦， 講係講 第九位崔藝娜。其實崔藝娜咧，要我講就係我對佢個表演係冇印象嘅，唯一一個印象咧就係試鏡嘅時候嘅啫。佢只不過呢、這個就是佢試鏡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係、是、因為跳完舞之後，咁佢就有個個人技嘅，咁我哋叫熱筆嘅啦。咁就係、是、扮一個叫做斟可樂同埋飲可樂嗰個叫咩？嗰個叫做表演，咁咪係搞到肥差係笑到收唔到聲嘅，即係例如係用聲音咁樣模仿去開嗰個開氣水咧，但係嘣咁樣一聲嗰啲，我心諗其實你係開氣水定開紅酒咧？咁樣聲，跟住有就斟汽水啊，或者係灌飲嗰啲，我覺得呢個幾好笑嘅，嘅唔係一個幾吸引到人嘅咁，但係但係唔好意思一嘅就係我個印象就係咁多咯，出嚟啦，咁。兩位對出嚟嗱係點睇 啊？我覺得佢係幾有觀眾緣嘅，因為係佢可能樣比較親切、可愛啲嘅， 都好親切嘅， 係啊，所以佢本身嘅性格表現出嚟都好吸到觀眾嘅喜愛咯，我覺得。但係我個人就都係冇特別去 pick 佢嘅，但我都會留意一下佢咁樣。 咁 我對佢，我對佢印象都唔係話好高咯，但。即我會認得呢個人，但係其實我都唔係話好記得佢嘅特別嘅表現咁樣咯。 因為我睇翻兩次嗰個叫做個小島對決同埋嗰個叫做排位嘅時候咧，真係對佢印象唔係好深刻。唔知係咪因為個 cut 咗係點樣啦，但係真係冇乜印象喎。我對崔藝娜真係 可能唔係我哋 可能可能唔係因為始終可能睇觀眾未必睇得錯，可能依家呢個階段可能評審睇。觉得评审个可能觉得啊，佢都几有观众缘，所以就可能谷佢上去。我某程度程度上，我只系咁嘅 concept， 因为如果唔系，我都解释唔到，见到佢咁高咯。 系啊， 但我在网上看过评论，是很多人都会揀到他，如果 pick 他说暂时来说 pick 什么，暂时来说 pick 什么的话都会提到他的名字。 咁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阵，我哋继续跟住休息完之后，我哋继续跟住我哋嘅 member。 好。好 好啦，各位，咁听完首歌翻嚟啦，我哋跟住继续我哋嘅前十二名嘅 member 介绍啦。 系啊，讲 咁啊，嗱，咁啱啱讲完第九位嘅崔继娜啦，我哋讲第八位。咁第八位咧就同之前嗰几个唔同嘅，佢唔系韩国人，亦都唔系日本人，佢系中国人。咁啊，就好似浙江嘅黄义仁。嗱，咁话黄义仁咁就佢其實睇一次出嗰個叫做那個評價嘅時候，都已經有留意到噶啦呢個。佢氣質好犀利，佢有種古典味咯。我覺得 我都覺得係比較中國嗰啲古典味人嘅個 style。 因為可能他本身有跳開中國舞，是是是是即係氣質方面非常之好啦。咁、另外亦都係啲 man 把票選係PD 入邊嘅第一名人啦。咁不過就俾人吐，不過係每次評價嘅時候都俾人吐槽咧，唔翻唔係中國人啦。即係唔知係咪梗嚟㗎啦？即係可能即係每一次嗰啲叫評價嘅時候都見到硬係啲中國 man 把咧，都一定係要整個後空翻啊，或者係要 踢個腿啊， 好得意嘅成件事係。系啊，咁啊，两位又点睇啊？两位， 对佢有咩评价咧？ 我对佢印象其实反而唔系好深咯，系、因为佢唔系我中意个类型。 哦，咁啊，你有咩睇法？ 我觉得其实我对佢唱歌印象都唔好深啊，但我就觉得佢个样颜值真系。偏高嘅 我印象我好似冇听佢唱歌，好似因为 我都冇乜印象听佢唱歌，我就记得佢跳舞嘅系唔错嘅。 系我真系，因为嗱第一次嗰、那个，因为第一次评价嘅时候 ，Simon 组啦，唱歌都好似系崔丽娜同埋另外一个啫嘛。佢我哋记得后空翻一个后空翻咯，咁同埋一个 即系好易耍搭嘅， 耍搭佢，同埋一个一字马咯。咁另外第二次嘅时候都系 pick me 嗰一个人嗰。嗰陣時都好似冇放佢， 冇放啊，冇放 都出嚟噶嘛。咁另外喺小隊戰嘅時候，全部個集中曬喺張桂麗身上面，佢又冇印象嘅喎，又係就係記得佢係喺第五集拉又係拉筋嘅時候，又係一字馬非常之犀利咯，就係冇啦，真係真係冇啦，呢、這個真係 主人怪佢 咯， 不停佢不停話俾你聽，佢筋筋好柔軟，就係咁樣好齊咯， 用中國人嘅特色咁樣 啱啱 咁呢部有啲禮計啦，真係要加油啦，真係阿黃義仁真係要咁啊，又冇啊黃義仁，仲有啲。 冇啦，下个啦，真系冇乜，大家都冇乜人。 咁啊，即系 大镬 第七位，咁啊，我哋嘅始吹内子啦，那个咁啊，小队战一战成名，一个三段高音，俘虏咗韩国嘅国民制作人，系啦，咁啊，佢个我冇记 错 ，YouTube 都最。应该是暂时来讲都是最高的 最高的一个他那个 YouTube 点播率呢是不够24小时就过100万72小时之内过200万 同埋是即刻上了韩国网站实时那些手 日本都是日本一号都是非常之厉害Lago 其实本身就是 HAT 方面都是萝莉国都是小朋友国出来的唱歌其实一直以来都有那么上水准的但是就冇話去到咁爆咯，咁但係今次韓國呢戰真係一戰成名咯，真係叫做係，咁啊配得起佢總算第九位係咪？第九位嘅排名啦， 我覺得佢都有機會出到，係出到名單估。 我都覺得佢， 我覺得佢應該係十以內 嘅，係啊，唔係而另外佢喺暫時第二次評審入邊同阿 J 已經係爭第一位噶嘛，係啊，所以我覺得佢係有機會嘅，咁應該睇。 但係我覺得佢暫時可能唱歌係 OK， 但係跳舞仲係爭少少，未去到嗰個 level。 都呢個有少少尷尬咯。 係，因為你唔可以齋係聽佢唱歌好聽就可以去第一嘅，我覺得係要兩樣都要有。combine 埋一齐，你先可以系第一，实至名归嘅第一位。如果两样争一样咧，都唔系第一位个材料嚟 嘅。不过就睇佢第一喺 依家只系人气，我觉得系可以争，但系问题，如果你真系要做埋呢两样加埋一齐，咁你嗰个 number one 就实至名归。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单靠一样嘢去攞第一咧，我就觉得争咁啲。 唔係，但係阿奈茲喺嗰個評價嘅時候都曾經得到老師嘅讚賞嘅，咁哇佢係有本事嘅，咁要睇下要多啲練習咯。不過本身阿奈茲嘅情況同其他練習生比會爭，會有少少問水嘅，佢同沙古拿朱莉嗰班，因為佢哋個節目需要。因为他们在日本的方面的节目他们需要周围两边走的。其实看回最新那集的看到他们来自那段练习的时候应该突然之间只是没有来自呢因为他那个时间他要回到日本录节目。所以这下会比较问水一点我觉得就会。希望 有影响的我觉得是。 希望他可以上到去不过他是女来的我相信他得的。 不过有多点担心他。因为我觉得他唱功虽然是不错但是好像比他唱功叻的人好像有很多这样。我觉得他今次突然间升到这么高是真的因为那个高音令到大家有 surprise 到所以就突然间人气爆了这么多。但是距离现在 最后一次的排名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担心他会跌咯，我个人担心咯。 我觉得他即是这个担心的问题我都有同感的，同埋就是你靠一样嘢突然间爆红了，你一定要 keep 住落去咯，如果不是就个关注度就会慢慢跌翻。 我都觉得是。 唔系，我就知道他上一集系得到很多反应好感，不过阵间再讲下嗰阵。系啦，咁我哋跟住讲下第六位啊。第六位咁啊，后藤文少，佢有少少，佢摆咗上嚟，其实我有少少意外嘅。讲真嗰句，本身唔系属于AKB 营运强梯嗰个，但系佢就好明显非常之得到导师嘅欢心。佢喺第一集嘅时候，直头系我见到个导师系对，其实佢表系笑咗上嚟嘅。我心谂，因为听闻嗰个都系魔鬼导师出咗咩严格噶嘛，但系既然可以笑咗出嚟，咁即应该都系佢个表演吸引到佢嘅。不过就近排是有少少负面嘢啦，就喺有人系直头喺佢自己开直播嘅时候直头踩墙啦，我真系觉得其实 会唔会过分咗啲咧？ 写韩文嘅，其实我相信 唔系后屘有翻译嘅，佢喺个 chat room 度咧有人睇，唔知系系都系黑字嚟嘅，咁佢用日文再打一段嘢嘅，系听闻好似由日法打，即系打完韩文之后再打一段日文，等佢知道原来嗰啲韩文系咁嘅意思。 他應該是不懂看韓文的，但是問題，是即其實要我說就是你走去踩場，問題我相信那班是博他不懂看跟著亂寫的而已，但是最大的問題是翻譯那個，我覺得是 都不是的，我覺得你有需要都要知道那些人寫什麼，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他在被人 傻 又跟著那班就不是得戚咯。 咁又系， 不过算啦，呢啲嘢后话噶。不过我个人就睇唔过眼咯，觉得。 我都唔系，因为我哋其实我以我哋饭群饭开咁耐，系都系踩场都有嘅，咁但系唔会去到咁离谱嘅情况咯。我哋都系，不过都唔知点啦。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Module 你哋点睇啊 ？Module 佢第一集系出唔到声， 系冇错，花粉症。 佢一出声，我系哦唔错咁样。第一印象是这样， 都啱嘅，正常。即系佢未去到天外惊人那下咧，即系如果系竹内美人嗰只就叫天外惊人，佢只系可能比一般人就高啲咯。但如果你话去到韩国嗰个 level， 都系仲争啲。 系啦，即系有啲不高不低中间， 但 系 可以升，可以成长嗰只。 系啦系啦，可以成长嗰只。 即系希望透过练习咯。我觉得如果你喺韩国嗰边 train 一段时间咧，其实佢个进步系会好明显嘅。 咁啊，仲有啲阿 Miu 阿摩仲有啲乜嘢可以讲？ 补充下或者发表下意见咧。 除咗花粉症之外，我最记得系佢 dance battle 系攞第一噶嘛？佢 嗰个我觉得系特登做俾佢，我觉得 都可能系嘅。 因为嗱，其实你好老实讲一句啊，你导师拣咗四个人出嚟，两个 A 一个 D 同埋佢一个 C， 四个一边，三个企喺后面，得佢一个企前面。咁讲真嗰句难听啲讲，佢后面嗰三个变咗伴舞咁嘅款，咁你真系嗰下个剧本感觉好重咯，其实我唔系几中意咯。 系啊系啊，都 overall 嚟讲，其实我有某程度上有啲 adjust 嘅，即系我觉得系有啲 slow， 即系有啲 back 后面有啲 backdrop 咁嘅嘢嘅，即系令到成件事好似望落去有趣，但系好似好剧本咯。 系啦，点有啲乜嘢点睇咧？ 其实 produce 呢个节目都有好多剧本嘅，即系啲网传咗好多剧本噶啦。 系啊，我都见到， 都听闻过嘅，都听闻。 你嗰啲剪接都好，好有主观啊，可以咁样讲。 阵间可以讲下，阵间要讲下。 有时间讲下。 咁阿 Mojo 就希望可以继续升水啦。咁我个潜力股嚟嘅，真系我觉得系。 O K。 不过就要个成长一定要有啲突破性咯，如果唔系都真系可能。 未必十二，未必有去到十二。 呢个可能 keep 稳啲， 系 我都系系。咁啊，我哋跟住上第五位啦，好嘛？咁啊，第五位又系一个咧，我好有印象嘅 member 嚟嘅。咁啊，权恩飞，其实我第一下见佢见到佢咧，我俾我感觉咧就系TVB 处境剧嗰个大小姐。真系噶？ 喂，真系块面好凹。唔好介意我直，太个人太直啦。即系因为咧，大小姐块面咧，因为佢之前咧就生个 cancer， 咁有一段时间做过一啲治疗，所以佢好难会肥翻。所以系如果但系依家代入咗呢个 character 就好似 瘦咗啲。 系真系过分，唔系即系佢系凹啫，我唔知佢身形点啦。 唔系身有佢身材几好喎，你睇佢直，你睇佢嗰啲跳舞嗰时候嗰啲画面就，即系个人嚟讲啦， 佢個跳舞同唱歌都係非常之出色嘅。咁、另外亦都係編舞能力都有嘅，因為都睇佢喺第一次叫做評價嘅時候，都其他人都同佢講話，佢哋編舞其實係拳因飛片嘅。咁另外你見到，因為佢喺兩分鐘之內咁表演咗兩種唔同風格嘅、例如係嗰啲叫可愛風嗰啲、少女風嘅歌曲啦，同、埋一個、激烈嘅舞高群舞啦。我對佢評價係都係高嘅。咁但係我最有印象嘅係佢嗰個 leader， 個隊長嘅能力，因為佢佢可以佢。即系埋到位嘅时候其实佢可以安排到其他队员嘅嗰个叫做 走位啊， 走位啦，同埋佢 一致性， 系啊，同埋佢即系佢每次评价嗰时候都即系小队战啊嗰啲都可以好稳阵咁协调到其他队员嘅排位同埋嗰个叫做沟通嘅。咁、另外我对佢有一个非常之有印象嘅就系佢喺嗰个叫做第一集嗰个叫做摆行李嘅时候咧，咁佢系攞咗一本嗰啲叫系日文嘅嗰啲基础入门书嘅，咁啊佢就话因为要同日本人沟通，所以咧呢本嘢系一定要嘅，所以呢一个我印象系几深嘅， 呢个都系，我觉得佢可以捏住一班人去做一件事，系其实我觉得系有帮助。 出道咗系需要呢、這个，我觉得 系出道咗需要一个leader咯，系咯。因为我觉得韩国团唔知系咪每队都未必有一个 leader， 所以我觉得 有 咪有啲可能会有，但有啲我印象中就冇。 因为你见佢其实每次都系比赛嘅时候都系要一定要拣一个 leader 一个 center 噶嘛，咁我相信 leader 佢哋一定系有嘅，不过可能我哋对嗰边唔清楚，所以唔系韩国嗰方面可能唔系咁清楚，所以我哋冇留意啫。 韩国方面都有噶，但系普遍有咯， 普遍上 普遍都有， 但应该、如果你唔系 fans， 佢都唔会留意到边个系 leader。 咁啊，好问问， 你要睇啲访问先知边个坐中间咁样就。 或者最多嘢讲嗰个咯，一定系leader 发言，系啊，捏住去发言噶嘛。 嗯， 佢比起跳舞啊、唱歌嘅能力，都系呢嘅能力咧，好吸睛啊！最欣赏佢系呢一点咯。 咁啊，仲有冇啊？拳击飞仲有啲可以 补充， 可以补充噶。 除咗捏住一班人之外， 我都系觉得佢系呢个队长嘅能力咯。 即系讲得，即系唔系即系佢系靠队长嘅能力跑嘅。 系啊， 观众员， 如果系即系咁样 finish 噶咯，成件事已经 finish 噶啦。除咗捏住一班人之外，就 finish 冇嘢噶啦。即系跳舞唱歌都 佢跳舞唱歌得嘅，但系问题佢个队长嘅能力盖 成个 乌云冚晒， 冚晒落去。 O K， 我明白，明白。 即系呢个加，即系队长呢打人加爆咗嘅松饼。 哦，即系呢打嘅光环就扣咗个头。 系啦，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 都系好事嚟嘅。 同埋你都讲得啱，系佢一队团体入面系需要一个咁样嘅角色。 系啊。因为其实在他唱歌跳舞都真的非常出色的，反正那句，我相信他应该是稳不稳，我觉得他稳阵的，出道稳阵的，但是都要看回后期会不会有些什么，有没有有人的剪到，我可能不知道怎样剪，那些就是了，不过我看到他的好，个人就好，另外第四位，宫胁少娘，啊，失败啦， 私心爆大哥，我都唔会有失库啦咁样出声噶嘛，大哥，我咪最多失库啦咁样。 咁呢系真嘅，咁呢咪咁失库啦，就一直以嚟都系前五啦，咁头几集嗰个排位都系，咁 都系及，即系都系日韩饭都比较留意一个人。 本身都喺日本人气都爆灯嘅，咁以我所知系韩国都系一定嘅人气嘅，咁亦都睇过一啲关于韩国对佢嘅评价，就系咧佢颜值系话佢颜值系高到基本上佢有啲失误你系留意唔到嘅，佢睇佢表演嘅话，我唔知系赞定弹啦，我唔知啦呢个就 咁啊都有褒有贬嘅， 系啦，咁但系你睇到佢每一次个表现都其实都系有成长嘅空间嘅，咁就佢。即系点讲咧，阿 Sakura， 我就个人觉得佢唱歌仲系争啲，跳舞都仲如果你去韩国嘅 level， 我又觉得佢未到，其实只系靠个人气一仲 keep 住啫。如果你真正落去，即系如果佢系 low body 啊，即系乜都唔系咧，佢就应该一早 fail 咗噶啦。如果我眼中，我即系唔以四廿八分嚟讲啊，应该一早 fail 咗嘅。即系如果 low body 嚟计嘅，但系佢唔系 low body 啊嘛，佢已经有一段时间出，即系喺 AKB 都出咗七年啦。咁佢唔系 low body 嘅话，其实佢只系占咗个人气， 同佢知名度落咗喺呢個位度，因為佢始終真係日韓最多人最即係喺日韓嘅飯嚟講係最多人認識嘅。 就係話佢個氣場咯，就氣場，跟佢雖然歌舞唔掂，但係氣場搭夠咯。咁係 啊，真係氣場搭夠咧。第一個第二集咧，佢先出場噶嘛。 係啊， 佢一出場嘅話，嗰眼神係俾到有火嘅。 係啊， 但問題表演唔到。我覺得我有啲 O 嘴，但係佢竟然去 A， 我真係冇辦法接受呢件事。 其實即係講真一句，我覺得。B 已經是比多的了，即其實我覺得來說其實 C 是 哇大哥你比 C 啊， 我其實我如果你真的要我比 我告訴你我寧願他是 F 都是的都是的 由 F 打上去好過 都是的，因為你要我比其實 C 已經是比高 C 已經是比高的了， B 已經是優惠的了，是 B 是優惠來的了 A 是 A 直情是大獎得主棒 即是落彩來的了 A 我中了棒 因為真你看回當時的表現呢，其實你看到後面那一集都其實突然眼這樣的情況的嘛， 是 就是唯獨即其實有些導師都只是覺得最多是 B 的嘛，但是唯獨是那個 Miss 的拳導師就是覺得佢嗰個氣場同埋佢個光環性係值得攞 A 咯，即係佢可以受得住 A 個水準嘅訓練嘅，咁可以上到去嘅。咁雖然 都係有啲牽強，我覺得。 雖然第二次佢嗰個真係做到 A 個水平嘅，第二次嗰個選拔，第二次甄選嘅時候，咁但係若果你真係計嗰個第一次嗰個水準嚟講嘅話，我覺得係上唔到 A 嘅咯。 啊 ，OK， 快啲啊，可能你後面嗰啲要快啲講。 係表現出一種。吓咁 样，我都系咁，系我都明，我都明。 阿奇后边嗰几个快啲讲。 OK， 咁阿 Sakura 仲有冇啲可以补充？ 我欣赏佢会尝试唔同嘅风格， 系 呢一个系观众中意睇嘅嘢咯。 啊，系都系。 所以佢都有人会欣赏佢呢一点嘅。 嗯，可以嘅话留意一下 Sakura 嘅 YouTube 啊，因为佢都系一个基巴霸主嚟嘅，都系咁。系啊，可以留意一下。 哇，啲推销硬推销嚟噶。 咁既然咁 Sakura 都系 硬推销， 咁唔算硬嘅啲。喂，咁我哋跟住如果 Sakura 冇，我哋就再上啦。 再上嗰三个方法。 第三名张元英，呢个系有个我有啲意外嘅 member 嚟嘅。98位 member 之中年纪最轻嗰个，但系问题个样完全唔似14岁个 member， 我都觉得唔似， 真系唔似。 会唔会因为个妆成熟咗咧？ 佢本身个身高都唔似，佢本身身高都唔似，佢仲高过我啊，大佬，好似一米七啊，有冇啊？ 好似高啊，真系 一米七六嘅都好似系有，跟住14岁啫。我唔知道你呢个系韩国定系我哋本身嘅计法嚟。如果韩国嗰可能13岁啫，13岁一米七啊，大佬。 啱喎，系喎，韩国可能再细啲喎。 系喎，所以我心谂，哇，呢、這个我觉得我嗰下打咗个突嘅。不过唔知系咪可能因为混血儿有关系啦。 嗯，都可能有， 可能系咯， 都有啲。 不过佢个表演力好， 除咗高之外，仲有冇其他？ 佢表演力好犀利。 系啊， 佢喺嗰个可爱风，佢因为佢两次评审嗰个个小队战嗰个咧，都系拣跳舞嘅可爱风嘅 center， 同埋嗰个叫做性感风，佢都介意得到。佢就系呢个年纪14岁啫。我呢个呢下我觉得有少少经验，呢下我真系觉得，我觉得真系呢个有机会出道嘅。咁啊，但系睇下后期点啦，呢个就真系要， 我都觉得佢会出到，同埋观众缘，佢好高观众缘， 我都系咁啊。因为我印象中佢好似系未试过跌落去，一直都系前四噶嘛，佢个投票排名都系，我冇记错嘅话，系啊，始终一直都系前四， 一直都系出道组入面嘅， 系啊，三四四三，所以非常之高，呢个系我觉得 系， 咁啊，仲有冇补充啊？张元英。 如果冇嘅话，下一个， 好， 冇办法，因为我哋依家仲有十分钟左右。 OK， 好，咁啊，第二位安宥真， 安宥真佢系，我觉得佢会出道嘅，因为佢成个感觉散发出嚟就已经系 一个完成品，应该佢系咪出过道咧？ 佢冇， 我就知佢拍過 music video， 同埋可能係拍過廣告咯。 做 con 嘅 model 咯，本身有知名，有少少知 名 度。 知名度係啊， 同埋 呢個可能佢優勢其中。 係啊係啊， 我覺得佢個感覺有少少傻，有少少嗰啲後台嘅傻大姐。咁但係問題出到嚟係一個 idol 嘅感覺咯。同埋真係本人真係見，之後真係好靚。佢本人真係，即係睇公式照嘅話，你唔覺得；睇佢個睇表演嘅話，我覺得佢真係好靚。 唔系，可能你真系要飞过去见真人咧。真系真人，始终你同你喺电视隔住个 mon 咧， 出到先啦，出到先啦，出到出到去日本就握手嗰个，我一定揾佢。 系啊 ，OK。 喂，但系要识几个韩文，可能到时都要 到时嗰时可能到时可能讲日文咧，到时可能 系到时先再咁啦。 诶，到时啦。咁啊，安又真仲有冇？ 佢系唔错噶，我几中意佢，佢都系我嘅 pick 嚟嘅。 嗯，呢、這个可以嘅呢、這个。咁 佢都系有种 Santa 嘅感觉。 哦 ，Santa 嘅气场啊，真系。哦， 所以我觉得佢之后都会 应该都系一个劲敌嚟噶。如果系 Santa 嘅位系、 我都系咁啊。 咁仲有冇补充？ 嗯。 咁啊，第一位啦，第一位。咁啊，李佳欣。 系啊，你应该要讲下嘢。 李佳欣，我就觉得佢若果出唔到台，好可惜嘅，因为始终俾旧公司咁拖咗五年青春咧。咁你知道女仔青春五年短噶， 我真系浪费咗五年青春。嗰段时间系冇乜都冇嘢做，停晒嘅。即系其实我都觉得佢挨得到五年，真系算系一个奇迹。 因为我睇翻啲网上面嘅资料就系话咧。佢其他同队已经对公司冇期望噶啦，都准备走，系得呢个傻女傻痴痴咁，仲系等公司，仲相信公司会有嘢俾佢做咯，就系咁多。因为而家系佢系有啲 DJ job 做嘅，以我所知就咁，但系就本身同佢所想嘅嘢就系唔同咯。 嗯， 好阴功噶佢，你睇得出佢系有实力嘅，系但系问题佢嗰个叫做公司嘅关系搞到佢即系得。蹉跎了五年的岁月咯， 系啊， 即系佢唔系犯错唔系成，俾公司冷藏，但系问题头衔之散啫，好有好有， 即系我觉得可能都系有啲悲剧嘅成分咯，咁令佢成个人就加分咗唔少嘅呢拍嘢就，咁其次就因为其实佢虽然话蹉跎咗，但系佢期间都可能有公司都会有地方俾佢练习下试吹，其实我觉得我又觉得佢又冇浪费，即系 exactly 就冇浪费嗰五年嘅青春嘅，只系佢冇机会可以喺舞台上表演啫，但系嗰五年其实佢可能装备自己。咁其實就幫到件事就好似依家咁樣一炮而紅咁樣支出咯。 咁訓練同實戰始終係兩回事嚟嘅。咁但係問題，佢過咗五年個實戰，佢都非常，佢都做得出佢自己要個成績啦。我覺得好嘅。咁講真嗰句， 我覺得應該係後補之日嘅，應該係number one。 不過始終年紀方面係一個 都 係 弱點， 係 呢個係年紀問題。但係應該冇乜大問題嘅。如果你個體力好嘅，三十歲都跳得幾 好嘅。 唔係其他你哋兩個有咩意見？ 係 其實我覺得佢喺公司度留咗五年，其實比起佢想自己走，我覺得係合約嘅問題咯。因為韓國合約不嬲都要簽好長好長嘅，所以我覺得佢應該係合約，所以走唔到多過真係。自己不想走咯，即我覺得是咁睇啦。佢節目冇咁講啦，不過 我當然 啦，都係嘅，都係一樣嘅。 係得，不過我覺得佢都算好噶啦，即係冇做，即係冇做嘢五年，但係佢出到嚟仲實力咁好咧，其實我覺得都幾難得咯，我覺得。 唔係佢日文係好犀利，我記得好似係咪日本讀過書啊？好似日本讀過書喎。 佢係佢哋本身之前個團體喺日本度活動過嘅，所以就識日文。 皮啦，佢日文系非常之流利，佢日文系非常之流利，系啊。 咁嗰个声都日文都好流利啊。佢哋个男声声系啊。 嗰个本身喺日本厂噶嘛，个本身都系李星基定系嗰个叫咩啊？李鸿基啊，李鸿基，李星基系个 MC。所以嗰个系教到日文噶嘛？阿李鸿基系。 喂，咁总结佢差唔多。 咁呢度呢十二个啦，咁我相信有八个应该可以出到道嘅，呢度系十二个入边，我相信有八个可以。咁但系 暂定，我觉得八个就好似多咗滞。如果我俾我应该有七个左右。 我觉得嚟紧下个礼拜会大换血咯，呢一集 系呢一集， 呢一集会有 应该有机会，有机会有几个要落翻去。 我都系啦。 根据翻上两季嘅经验，通常第一次淘汰咧，即系出道组里边咧，应该会有六个系留低咯。即系上两季不约而同地都系有六个人系最后出道组都会出道到。 我觉得系有机会突然间失准， 或者睇个电视台点样剪接啦。因为个电视台个剪接系好鬼紧要。你因为你嗰阵间再讲啦，我哋阵间嗰啲系啦。 仲有就系啱啱上一个评价咧，咁。有 benefit 噶嘛，即系加咗十万票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嘅，十万真 系 好多噶啦。 我都系， 唔系因为始终你而家佢个人数越嚟越少咧，咁佢个投票期就会越嚟越短咧，咁嗰个评价嗰十万票系非常，佢评嗰啲现场评价嘅票数会越嚟越重要咯。 系 啊，呢个就真系非常之紧要嘅。咁另外我哋 下面嗰扎有边啲有兴趣？下面嗰扎，我想问下。 讲咗两个好啦， 系咯，每人每人讲几个咯，每个。 你讲两个，然后讲少少 comment 啦， 系啦， 因为剩翻五分钟。 嗯， 我嘅 pick 系张桂丽。 张桂丽哦，十七位嗰个系咪十七位？ 系 啊，十七位系啊。 点解咧？ 出过道具喎。 系啊，佢本身系前一个选 MS 嘅选秀节目 Idol School 嘅成功出道嘅其中一个嚟嘅。咁我所以本身都有留意开佢，咁知道佢参加，所以我就更加想去有多个机会可以。 张桂丽，我觉得嗰个电视台系非常之恶意咯。佢走音嗰次系 真系好 惨，播紧 两集连续十三次播十三次，即系惊死人唔出去走音喎，有冇搞错啫？唔使咁啊嘛， 我觉得有啲羞辱，我觉得会过分地十三次喺个节喺嗰度出 两集咯，十三次，我 心里 想 上集都有播唔系咩？佢 系最新嗰集系，跟因为又特登播翻两次咯，即系前后十五次咯，我真系想喂你玩咩大佬？你使唔使咁样恰人啊？我觉得。好嘅過分咯， 我 覺得 有啲過火， 係 喎。好彩係佢救得翻咯，即係雖然去唔翻原本練習個 key， 但係係低咗一個嘅，但係老師都話佢救得翻，好彩。 嗯， 咁 仲有冇啊？仲有 啊？係啊，你有冇邊個啱？ 我個人嘅 pick 係中西自代理咯，三廿九誒係啊， 咦有啲意外。 很多人都觉得我很意外，我想说我 po IG 咧，话我最中意佢啦，即系个个都觉得好惊吓啦。 系啊，我都好惊吓啲。 系啊，其实本身我会留意佢系因为嗰时我完全唔识佢嘅，咁我系睇嗰个一分钟自我介绍，之后觉得佢系咁多个自我介绍里面，我觉得系最令我深刻啦，最吸睛咯。因为可能我觉得今次系咯， 佢比较综艺卡啲嘅， 系啊，因为我不嬲都中意呢啲 type 嘅，即系最后见到个舞台又。佢舞台個表現就令我眼前一亮咗喎，所以我就覺得啊，我諗佢應該都唔錯。不過其實我真係後屘先知，原來佢 AKB 裏面係咁綜藝咖嘅人嚟嘅。 佢係可以玩到好癲嘅，佢因為佢以前嘅就佢可以用一個控制嘅塊面表現出好多嘢啦。咁另外佢個 sense 綜藝 sense 係非常之好嘅。咁你都曾經俾前輩稱讚過嘅。咁呢個係真嘅呢個人。 如果你講日本人嘅話，我。中意宫崎美惠， 宫崎美穗 系， 美穗 唔好意思， 唔紧要， 宫崎美穗美好，因为佢系我以前都有中意过 A K B 嘅时间嘅，睇马路衰家嘅时候，我系中意佢咯。 宫崎美穗其实对于我哋呢一啲即系上咗即系犯咗一定龄，犯咗一定犯龄嘅话，就其实对佢唔会有好感噶啦，即系你做到咪做咯，因为佢大概唔知2013-2014年嗰期咧。 就冇讲啲黑历史啦，算啦。 咁算啦，算啦。 你快啲讲埋你嗰啲，然后就今次就完啦。 系啦系啦。咁若果你我个话，十五位阿姜慧媛同埋阿嗰个系睇下先啦，嗰个系第几位咧？嗰个系阿韩初47位韩初媛。其实对于佢两个嘅原因，基本上都系崩巴呀嘅啫。清純玩 rap 嘅话，其实嗰下系几对我嚟讲系有个 冲击。 唔系嗰个十五系嗰个金敏珠嚟嘅喎，嗰个系先十嗰个姜慧媛嚟嘅。姜慧媛啊，姜慧媛廿五啊 ，sorry 打错咗。姜慧媛咁嗰个，因为其实睇《崩巴呀》嗰个小队战嘅时候咧，你見到幾個日本 member 基本上是死曬啦，基本上已經即係已經係放棄的態度咧，但係都仲係佢哋自己擔當咗大部分嘅個重任咯，而且佢哋亦都係冇鬧過佢，冇責備過佢哋咯，即係覺得佢哎呀唔好喺度玩，唔好太多練習啦嗰啲咁，即係有啲阿媽嘅感覺啊，咁即係係好樂意教佢哋，同埋一個做咗成件事好，所以我嗰下我覺得係。他哋兩個是做得很好，同好感動的 OK， 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加上其實你見到他哋在近幾次的表現嚟講咧，都是非常之出色。咁我覺得他兩個是有機會衝到選拔組嘅。 我都幾喜歡韓初在今次嗰個 評價， 真係好。 佢又幾有霸氣嘅。咁啊，但係姜慧媛就可能爭啊少少，因為咁我就我個人嚟講就呢兩個，係啦。 好啦，今節 就 完咗先。 咁先，咁我哋跟住就下一節。 好啦，各位，咁我哋嚟到第三节啦。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就讲一啲嘅节目嘅一啲争议点，或者系一啲我哋在意嘅情况啦，系啦。咁喺节目上面啦，咁其实佢哋每一次都系一个叫做佢有唔同嘅表现啦，亦都有唔同嘅剪接啦。都真系一个叫做最令大家一个一直，因为我睇翻啲网上评价就系咧，系俾人闹得最多嘅咧，系个所谓嘅魔鬼剪接。 系啦， 呢个剪接我又想问下，其实魔鬼剪接系一个咩一回事咧？ 就是代表可能其实剪接呢样嘢都几影响到嗰个故事嘅发展嘅，即系好多时其实第一、第二季都发生过嘅，就可能会专登去刻意去营造一啲好紧张嘅气氛啊，或者差啲嘅话就会营造一啲好对敌嘅气氛啦、我觉得今季其实都冇上两季咁严重，不过其实今季都有啦，譬如 Bombaya 嗰两组就 我知啦， 有啲惨啦，之后另外可能Time by Molly 短头发。 啊，短髮嗰、那個係我知道，我知道。係 啦，咁、那個選聲頭嗰度又有少少魔鬼剪接嘅成分啦，咁樣，所以一直都俾網民批評咗好耐啦，即係覺得好似明明好普通嘅嘢，但點解你要剪到好似好誇張、好惡意咁樣咧？之後就會降低咗好多練習生嘅聲譽咁樣咯。 崩巴也嗰組咧，我睇完之後，其實咧，你留意到其實佢即係埋咗位之後咧，其實係有安慰翻佢哋嗰邊嘅，有安慰翻阿天意維你嗰組嘅，咁但係嗰組咧就好明顯個鏡頭咧就 cut 咗去啲咩，主要係啲 cut 到咩 model 咧。其實你留意到其實佢哋有啲人係用手幫佢抹眼淚嘅，咁呢樣係有嘅，咁但係就可能真係好似你話齋啦，咁樣要嗰個乜嘢啦， 即係比較煽情啲咯，令到個故事好似望落去好慘啊嗰對。 系啦，不过估唔到竟然可以咁多反省嗰下，我即系有啲反晒过，有啲呕咗嘴。 我觉得系有啲剧情，有啲剧本成分咯，有啲嘢，因为佢要剪到好似好，即系唔好介意我咁样讲，好似有啲连续剧咁咯，即系有起承转合啊之处啊，所以你令到觉得嗰组崩坏人嗰组咧就好似好惨啊。 唔系，咁始终节目佢要讲收视嘅，咁我又 我都明白，我都明白，但系有时比赛嘅嘢又未。又好像不会去到咁夸咯， 因为日本那方面你试下咁剪啦，俾人投诉嘅日本那边。 系啊，我觉得有啲次序调转啦，有啲但系明明那组系应该先嘅，但系结果因为佢嗰边大啊，所以就变咗压咗后，就但系压咗后就好像营造咗好像好即系佢好万众期待咁出现，但系佢系先嗰组嚟噶嘛？ 因为佢个成个节目一集都有成两个几钟头啦，咁你。可能有些人看到头觉得啊好闷啊，想删咗佢唔睇啦，咁所以佢就要将啊嗰一集最有话题性嘅摆到最后，等你要睇到最后咯。 都明白嘅呢样嘢，因为始终我觉得即系电视剧都系要有啲剧情嘅，即系就算综艺都应该有做呢part嘢。但系即系两个半钟的确系几长嘅，一般嚟讲，我哋睇咗综艺节目一个钟头都已经顶到好难顶噶啦。 系啊， 如果两个半钟头你唔做啲剪接，我都觉得系有啲就会沉闷咯，成个太过平啊， 即 系 好似两个钟头够你睇部戏啦，大佬。唔系，不过其实你见到佢剪接方面咧，虽然话就话系按摩剪接，但系都一定有用处嘅。咁就系，不过但系入边系变咗阵时唔熟悉嘅，有少少矛盾咯。因为睇翻第一集嘅时候，就系因为系咪就系话竹林美由嗰张攞咗 A 嘅，咁但系咧问题去到尾嘅时候咧，咁就日本朋友应该系时候攞个 A 啦，咁跟住系因为跟住落嚟就系松井朱莉奈同埋工业 Sakura 噶嘛，咁所以就变咗就有个唔熟悉嗰一朋友就可能会觉得点解你会咁样讲咧，咁所以有啲系我即系我哋唔系睇惯嗰啲就有啲咁嘅疑惑嘅，呢、這个就讲真，人系嘅呢个就 唔系第一集其实尤其严重咯，我觉得佢即系入场咯，除咗第一组入嚟同埋最尾嗰组入嚟系正即系个 timeline 系一样之外，其余嗰啲时间咧。中间嗰啲时间系乱嘅，系有啲次序，即系可能有啲希望有啲万众期待，即系 HK 入嚟嗰时候就有啲万众期待，啲韩即系韩国啲练习生就哇有哦，佢哋估紧边一队日本队嚟咧？之前嗰段时间，其实我估有啲已经知道啊。 应该韩国入晒先啊，我估应该系。 唔系，最后尾最后尾 嗰 组都系一定系韩国。 最后尾就唔系最后尾嗰两个就 系、是。系啊，就 自由身咯。 系自由身。 咁 但系 AKB 系的确系有少少压味嘅，我觉得系。 系咯。 系啊，但系最尾应该有两队都系韩国入嚟嘅，有应该。因为佢未至于 HKT， 我记得系差唔多敷晒佢，我先见到阿 Sakura 入嚟。 系啦， 但系嗰时都仲有几个空，应该仲有十个空位左右。 我睇下都。 不过先后入场次序呢个，我觉得唔算系重点嚟。 呢个都唔系嘅，呢个我觉得。 但系我觉得系有啲都系 都是劇，即是有些劇本成分氣氛，即是有些營造氣氛咯，我覺得是。 唔係因為唔係，可能係因為 Sakura 喺因為喺節目播出之前，佢本身已經公布咗佢嘅 center 嚟噶嘛，可能係呢一個問題上面，所以佢將呃 Sakura 擺咗壓軸咯，可能啦，又係我覺得係，可能就 同埋佢有知名度， 咁又係 啱 啱，呢個真係 都 係 嘅， 係啦。咁啊，仲有啲惡魔剪接用嗰啲乜嘢可以講下咁咧？ 但我唔係好中意佢今季咧，佢成日播啲 teaser， 但播一半又唔播一半嗰啲咯。 teaser 即係可能佢成日睇。在那些節目尾咧會播會表演的，但播一半之後，一半另一半擺翻後邊播，下一集播咁嗰啲咧，佢、今季新的個剪接 哦，即係吊人口味，即係吊但係佢全部會跳到咁樣咯，跟住後半會唔會反埋性咧？或者會唔會突然間有啲突破性的發展咧？嗰啲啊，係咪啊？ 即係好似係第一次小隊戰啊，張桂利一開始應該係到佢哋嗰邊啦，咁但係咧就節目哦夠鐘啦，跟住就 cut 第二集一嚟就係張桂利，跟住就一直就要你走四次音，跟住再嚟嗰只咁模式哦。 佢嗰、那個Fairy 嗰組咧係兩組都播了各半噶嘛，後邊嗰半之後你要喺下一集先睇得翻，即係成件事都係好。 不過就魔鬼剪接嗰邊就應該係咪浸上下啦？魔鬼剪接咁，另外可以講下嗰、那個，我講下嗰個合約問題啦。我有講合約問題，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幾大爭議嘅。咁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就係話係嗰個一開始就係話出道嘅，因為出道 member 咁，其實就係可以日韓兩邊通周圍走嘅。咁而另外係因為以我所知啦 ，AKB 方面其實出咗通告噶。咁就係話咧，若果出道嘅 member 咧，咁佢哋行程咧係以鋪貼為先嘅。咁若果一出有握手或者公演嘅話咧，咁就真係唔好意思啦。咁啊，真係以鋪貼嗰邊行先嘅。咁但係就上兩個禮拜突然之間又出咗個韓國方面又出咗嗰個叫做消息，就係話鋪貼出道嘅 member 咧就先一年半係專任鋪貼 PD 嗰邊嘅。咁另外跟住嗰一年先至可以翻去自己團度兼任嘅。咁所以呢下係引起幾大爭議嘅。呢下我就覺得咁兩位點睇咧？ 我覺得呢一個模式咁樣其實係，我覺得反而係好嘅，因為你始終對於一個啱啱出道嘅團體嚟講啦，你仲要咁分心去兩邊一齊做嘅話，咁會對嗰個團體會有唔好嘅影響。其實，好似第一季都有發生過呢啲問題，咁就。因為那時候可能他們合約說得不夠清晰，然後就變成了裡面某些成員是一些就專注自己原本的團的事，然後一些又專注在限定團的事，然後就會出現了有一次他們回歸呢，就是得其中六個還是 七個 成員，另外那些就做著自己團體的事，然後那一次就少了幾個人，但是個名義就是十一個人的名字出來樣，所以就會咁樣唔係幾好， 所以就第二季就變咗就淨係專任自己嘅，就咁嘅情況。哦，都係嘅，呢、這個就唔係因為，但因為始終AKB 方面，或者我哋 AKB 範嚟講啦，我就覺得，因為本身 AKB 出咗通告噶啦，咁係一定以你嗰邊為先嘅。咁但係若果你變咗嘅話，就變咗我哋嘅感覺就係你變咗五時花六時變啦，搞到我哋有少少無所適從啊。係、 其實應該一開始傾好曬 contract 先開始run 呢個 project 會好啲咯。我覺得即係你話一早已經出咗個即係你之前好似 in case 話齋咁樣，第一季已經發生咁嘅事，你第二季已經改咗，咁你第三季其實跟住第二季嗰個 contract 嚟做呢樣嘢，其實已經 OK 嘅。即係話我你如果你係參加呢個比賽，你就要專注呢個團，咁就期間限定。雖然話期間限定啫，但係個問題你唔如果覺得呢隊嘢會爆紅嘅話，你會延長一個 contract 噶嘛？係啊，咁就變咗我就覺得你依家就突然間又出咗個咁嘅通告咧，就覺得我眼其實會覺得唔是花落邊邊咯。 因為其實一開始講到明，大家可以開翻自己嗰邊做奧運啊嘛。咁所以呢下我哋係有少少拗頭咯。咁但係都唔係話唔理 解嘅。 啱啊，即係正如話齋，其實應該佢係專注一個方向做咗呢件事先。咁你做完呢件事啦，完咗之後咧， 即 係你再翻去，其實 OK 嘅。 而且加上營運都講到明話，我俾你，我啲人我讓你先噶啦，所以。呢下突然之間我哋就真係覺得有少少叫做我哋無所適從， 無所適從。 對於你哋本身中意開咁樣嘅， 因為始終佢有可能有啲握手會啊，或者啲公演啊，或者啲音樂節目嗰啲咧，咁呢啲要始終要轉唔係咁容易噶嘛，所以係變咗呢下有啲麻煩咯。 咁但係都未確認嘅，好似係都未 係咯，仲未翻嚟。 唔係最因為有消息就係話，其實 Member 出之前，因為其實係 Member 參加呢個節目前，其實要簽個合約嘅，合約其實已經係咁樣講嘅。不過係而家先，你咁話係而家先公布出嚟合約係咁樣，所以我哋其實即係有兩種講法咯。咁所以到而家其實都唔係好肯定。咁可能真係到時等佢出咗，可能即係等佢去到差唔多收尾，可能真係先要再公布。就點會跌到我哋都唔知啦，真係。不過就你專任都有專任個好嘅，咁但係你個我話都你哋應該一早講明咯，係啦，咁我哋有個心理準備啊嘛，係啊，咁啊可以講下，跟住就不如講下啲節目嗰啲啊，你咩嘅評價可以講下呢樣嘢，係啊， 或者講少少傳聞啦，因為咁樣嘅，其實我見到咧曾經有一張即係佢哋每個人咧會填一張 form 嘅嘢噶嘛，咁其中有一欄咧係佢參加個目標嘅目的噶嘛，咁目的咧我其中我見到有一個韓國嘅練習生咧寫住咧係希望佢嗰 team 即係嚟宣傳佢嗰段 張桂麗 係啊。宣傳佢嗰對嘅韓國組合嘅，但係去到做訪問嗰時咧，佢又好似唔係咁講嘅，我覺得。 唔係佢嗰其實佢嗰、那個我知道你講嗰、那個，因為佢有 list 其實佢寫咗兩樣嘢，佢嗰個目標就係、是 目的 可以 我叫做 嘛，因為其實 但係訪問嗰時就話要增值自己噶嘛，或者希望出道。 佢寫其實寫咗兩樣嘢嘅，一個咧就係宣傳自己嗰個組，寫支持自己個組合。另外下面嗰、那個，另外下面咧就係話希望可以訓練自己嘅，佢係寫咗兩條添嘅，佢寫咗。 唔係，但係因為我喺 Twitter 度睇日飯係咁寫啊嘛，寫呢件咁嘅事啊嘛，即係覺得佢有啲人覺得係有啲劇本成分咯，即係其實你唔係好 focus 喺呢隊嘢度嘅，其實你想透過呢個比賽去令佢自己另外嗰即係佢自己原本屬於自己嘅隻組合咧就即係即係增加知名度。咁就变咗成件事就唔好睇，就觉得有啲剧本成分。 呢、這个就 你哋点睇？ 呢、這个我觉得佢去参加，其实本来应该最唔系佢自己最本意嘅，应该系公司提议，因为佢所属嘅公司 Stone Music 咧系呢间呢个节目旗下嘅其中一间经纪公司嚟嘅。系、 哦、 其实入面有几个练习生都系上一个 Idol School 参加过嘅成员嚟嘅、所以其实都冇话唔理解嘅，因为我觉得反而今季呢个情况已经少咗咯。上两季仲多系已经本身出咗道或者系出紧道嘅插架。 哦， 同埋呢件事其实我觉得 Mnet 都好尽量掩饰噶嘛。佢、其实佢嗰张纸其实佢都冇好清晰咁样列晒成张纸出嚟，系咁啱啲 fans 闹睄到嗰一行，点解话我宣传自己组合嘅咧？之后就被人 capital， 之后就被人讨论咯。所以我觉得他哋本身可能都好想掩盖呢样嘢，但系唔小心攞出嚟、 都系嘅，都有 都啱啊，就 系啊， 都变咗成件事。你其实 on focus 应该系呢个Podia 4DX 咁啊，而唔系 focus 你自己嗰对嘢。所以佢变咗就我就个人觉得感觉唔好咯。依家、因为你即系好似 AKB 咁，其实依家你变咗个 concept 都话要 focus 呢对嘅。咁即系你就唔可以再 focus 喺佢自己原本嗰对嘢咯。 我反而系理解成佢，因为佢上一季嗰个节目咧系一个素人嘅选秀节目嚟嘅， 应该系素人嘅，我觉得系。 系啊，所以佢系冇经历过练习生嘅呢个阶段，佢系直接就被观众选咗出嚟做出道嘅，所以我觉得佢某程度上会对自己好自卑嘅呢一点，冇练习过，跟住同队友会有比较啦。 好似佢访问都有讲过。 系啦，所以透过呢个节目嘅话，我觉得系一个唔错嘅训练机会咁样咯。 不如我插一少少，喂，其实韩国有冇啲真系完全素人，即系正如未出道就透过呢啲比赛去出道咧？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韩国都似有一两个节目都是这样做。 我刚刚讲的那个节目就是完全是这个 Idol Idol School 嗰個 係，係啊，嗰個係完全啱啱你講嘅呢個模式咁樣。 其實嗰個 Idol School 其實仲有冇 run 緊㗎？ 完咗啦已經咁樣。 嗯，得一季。 系嗰九个成员已经出咗道噶啦，而家但系就冇预期中咁热烈咯，嗰、那个反应。 哦，那个我都听过嘅 ，Idol School 个出嚟个出就系有一流嘅宣传，但系就个二流嘅销量，二流团嘅销量咯。所以我唔知咁样讲啱唔啱，因为我都系睇网上面嗰啲讲法嚟嘅。 佢反应该二流到文文地。 哇，唔系咁，唔系咁大件事啊？ 系啊， 二三出嚟系二三线团嘅咩咯？ 哦，咁就真系大。 所以就要乜？所以就希望 Produce 嗰边可以就赚翻啲名气。 因为 Idol School 其实都系 Mnet 搞嘅，但系嗰阵时佢搞嗰个节目仲。因為按摩剪接啦，同埋嗰啲反應啊，真係比 produce 係低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收視率都好低好多，咁所以搞到最後出嚟嗰個結果都組合都冇乜名氣咁樣咯。 佢本身宣傳得好大嘅一開頭，即係個 guest 都好勁啦，因為啲評審同埋啲老師全部都係好有 好有料 嘅，所以但係結果，但係因為可能素人嘅關係啦，咁。那些程度始终不及练习生呢，没练习开，跟着观众看开就觉得好像没看头，跟着就会拿去跟 Produce 去比较，那就觉得Produce 好一点。 哦，即是始终猪肉在前的关系，哦，所以就 都对的。不过你 Produce 那边始终有一扎都是出过道，其实我如果你跟那些素人比好像。咁你始終表演嘅方式 都 好似都係 難聽啲講句咧，普挑嗰一扎成扎出咗道噶啦，係咪先？成扎 AKB 都出道， 你 AKB 都出曬道噶咯喎，跟住你有韓國邊有幾個都已經出咗道噶咯喎，咁其係同埋練習生啦，有啲練習生其實某程度上都有其他做過幕前嘅表演，其實我覺得就。都是怎么说都其实 OK 的。 其实是 Produce 这个节目呢，如果间经纪公司已经推了他出来参加这个节目呢，其实已经证明间公司已经是当他是出道预备组这样去准备了。即系已经觉得你 OK 先，我俾咗你。 你见下世面咯， 好似好似权恩飞嗰个点解阿裴导师啊？你点解节目出道嘅嗰啲咁嘅情况啊？ 即系佢表演出嚟，其实都有啲表演系 OK 嘅， 即系差唔多。 即系可以直情即系出咗道噶啦，但系都停下喺练习生嗰下或者预备生咯，系咪叫做？ 系， 其实都有啲即系如果唔透过呢个节目咧，就可能都会已经冇机会。即是我眼中即是好像之前浪费了五年，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出不到道呢都是浪费的。 李嘉欣直头是跟公司自己要求的，不过公司给他就好像是咯，好像就是咯。 他有些是间公司就想已经可能计划紧准备嚟紧出一个团体了，就透过这个节目顺便等你有些人认识啦。 原来是假的， 所以可能他们其实本意已经不是你要做到那十二个，你最好不要做到那十二个，你要回来我公司。 哦，这样也有。 第二季其实都包很多这些是非和内幕。为什么好像有个人很红，为什么最后出不到呢？但是一完了节目之后立刻出个 solo 歌，然后整件事的人就很抗拒。好像你不是特登不入十一个之后自己出道的呢，整件事就很奇怪。 不過都有啲聽聞，就係話一啲投票揀咗出嚟個 member 就係韓國方面反而有喺度嘈翻點解佢呢個可以上到去嘅。我聽過有聽過有啲咁嘅情況咯。 定係有啲原本表現都唔錯，突然間有一次失準咁樣跌咗落嚟，啲人會覺得佢仲話咧。即係平日都好穩定啊，但係到一出嚟表演嗰下失準，就跟住跌咗落去。 即係劇本問題啊！ 系咯，我系会唔会觉得有啲咁嘅剧本出现呢？如果你觉得， 我记得韩初门咧，即系 Coop 嗰个咧，其实佢第一次评价嗰时咧，系喺网上俾人话得好劲噶，因为咧佢第一次评价咧系好差，表演都真系 好似系 D 嘅啫， 系劲差咯。然后但系点知佢主题曲突然间超好咁样，之后就网上劲多人讨论啦，韩国嗰边劲多人话，其实。他懷疑咧係佢想做劇本咯，即係佢想做第一次表現好差，之後就自己慢慢進步，之後主題曲超勁咁樣。但可惜最後 M 咧好似冇乜點樣突顯佢嗰個 進步的過程咁樣，但係呢樣嘢本身都幾大爭議咯。 哦，唔係咁，始終有啲人係舞台體質嚟嘅，即係可能練習或者係嗰陣時唔係好掂，但係問題一出咗本番嘅話，即係一到正式嘅話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咁都我哋 AKB 都有啲咁嘅人嘅， 都係嘅。 唔知啦，咁 我都有少少自己編劇咯，做埋編劇嗰番嘢咯。 因为大家咁多人都想突出自己， 啱啊，即系希望有啲突出，即系有啲突围嘅方式唔同咯。可能有啲即刻，可能一表即惊为天人；有啲就可能要慢慢觉得自己有啲进步都会，但系其实已经系完成品嚟嘅咧。 嗯，系都 我就可能咁睇咯，我有啲阴谋论嘅。 唔系呢个节目系经常上俾人话有阴谋论嘅呢个节目，据我所知就系啊。 系啊，我尤其是真系有阴谋嗰啲。 咁啊，可以喂，咁另外有啲咩 member 系有啲叫做想有啲讲下嘅，有啲咩 或者睇下今次你个依家剩翻五廿八好似系嘛？ 诶，而家系五廿七个， 五廿七个， 因为同样朱丽乐退咗赛啊嘛。 哦， 系啊， 咁啊，剩翻57。 我即系我讲咧，有个 member 系我系完全冇好感嘅，那个 member 系 边个咧？ 阿 喵啊， 唔系阿喵，喵都唔系阿喵，唔算阿喵。是另外一个是金发那个就是阿萨古拉那队的队长、啊。 对对对那个。 是那个。 他原本是 Backpink 的预备成员。 跟着后面被公司就放弃了嘛，好像 他自己选择离开。 是很难听的讲句啊，他我觉得是叫那些叫专业坑队友的咯，就是先自己有那些来咯。即是你。 怎么打 呢？你看最新那一集。嗰首嗰佢哋嗰日嗰首系唱歌嘅，你叫佢哋排舞做乜啫？跟住咪直头电视台都直头攞嚟专业攞佢，佢哋转咗身之后，直头系攞个定镜定住佢哋背后嗰件 T 恤啊！嗰系佢哋唱歌噶嘛，系唱歌噶，唱歌噶，点解要跳舞咧？喂，重要的要讲三次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唔係，就係浪費曬啲時間喺啲無謂嘢度咯。即係點解你唔好你咁唱歌啫？跟住後屘直頭都俾樂隊嗰班人都話落喂，唱歌就唱歌啦，跳舞就跳舞啦，冇搞咁多嘢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係有少少依個我就佢哋點解佢連攞第一次我都覺得有啲奇怪。 嗯， 因為你睇翻第一次嘅時候咧，喺第一次小隊戰嘅時候，係嗰個編排嗰啲人物嘅嗰啲叫做排舞嗰啲咧，都唔係佢嚟嘅。而另外有個開始急嘅時候，佢都仲係話做兩個禮拜唔使急咯、啊。咁嘅情況， 哇，好氣喎！覺得 真係有真係覺得點解佢可以過到，可以過到第一次，我真係唔明白，我真係。係呢個我真係 我只係可能覺得佢有啲天才波嘅成分咯。 問題咪去做？但問題咪去到最後咪唔記得歌詞咯，所以我想睇下你哋點樣睇啦呢個咩波啊！真係， 我對於佢就一般般啦、啊，睇最新一集就都麻麻地佢咯， 完全冇好感啊！呢個真 係， 咁應該好快都會翻嘅，如果你咁樣講嘅話， 但我覺得其實有少少難講，其實我唔係幾中意今次投票咧，即係星期五做完噶嘛，即係佢投票咧係星期六嘅朝頭早就完咗啦。 星期六中午即係做，星期中午 星期六嘅十一點，韓國十一點就 cut 完投票咯。然後咁，我覺得可能點講，即係可能票數冇跌得咁快，因為之前可能上幾集咧，好似我記得第一次嗰、那個。淘汰嗰個咧，佢有第星期五播完之後咧，係星期三先截止嘅，諗住星期六就截咗止，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即使可能星期五見到佢個表現咁 即係差 唔好咁樣啦，但可能未必都會跌咯，我覺得今次。 因為都上一集都是曾經都有啲網友就話點解咁少日本 member 咧？咁但係問題下啲日本 member 嗰啲擺曬下個禮，擺曬今個禮拜。咁但係問題佢第日就截止，所以亦都係有啲咁嘅話，會唔會係因為 截得太急咧？ 截得太唔係，直頭點解你要將啲日本 member 個位排到你係要特登係咪有個補寒啊，或者嗰啲之類？我都聽過啲咁嘅言論嘅，我都聽過啲。 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呢點喎，我覺得。然后可能他要赶住拍啦，因为他下个礼拜我记错下个礼拜日咧，佢要拍原创歌曲的评价噶啦。但是今时今日佢仲未淘汰人噶嘛？ 佢下一集淘汰咯，下一集就咁即系话， 其实今个礼拜应该呢段时间佢拍 应该系今日有 member 过韩国嘅，我知道今日有 member 过韩 国，所以就 因为好似做好似喺日本做完嘢，即刻翻就翻 即刻飞翻过去系啊。 呢幾日內嘅事 咧，應該係呢幾日內嘅事嘅，咁應該係表演原創曲嗰邊。 下個禮拜日咯，因為佢有現場俾你，即係你可以申請去唔去噶嘛。即係見到係禮拜日咯，下個禮拜日就拍嗰一集咯。 所以其实都好赶啊，我觉得。 我觉得系有啲赶嘅，但系仲要系因为两地咧有 可能因 为 今年 差距 member 嗰度啲工作关 系。系啊，因为佢又要翻日本做嘢，咁跟住又要即刻翻去再 ready 佢嗰、那个。那個節目其實都比較趕啲嘅，對日本法嚟，即係日本咩覺得韓國就好啲，因為佢始終佢練習生未出道嘛，咁佢可以喺韓國 stand by， 咁就變咗可能夾嗰下咧，就韓國嗰邊可能要夾日本嗰邊咯，係、咯，因為你 battle 戰嚟噶嘛， 係 啊， 你 battle 戰嘅話，你唔可以淨係得嗰幾個韓國，又冇日本嗰幾個咁樣。其实都是一个考验嚟嘅，我觉得系喺合拍性嚟讲啊。 我觉得佢哋 Mnet 同 AKB 嗰边其实都做咗好多配合， 嗯， 即系好就佢噶啦。我觉得今次 Mnet 已经 都系嘅，咁始终都系两面合作，都系有啲系啦， 嗯，差唔多嘅。 嗯，咁另外可以咁，再讲 多一 个 就讲多一个 point 就差唔多啦。 讲下啲。大家中意边一个嘅表现，因为始终你到目前为止你都系有都做咗十几场表演啦。咁但系边啲表演就大家对印象最深刻？ 我会系最近嗰两个跳舞。 系边个咧？跳舞系 边？嗰种跳边 part 咧？ 系咪 边有边个？有边个？有边个 ？Touch Introduction。 有边个？有边个啊 ？Sorry, not sorry。 有权欣飞嗰个啦。 哦， 所以 有 权 欣飞、李彩燕同埋阿崔艺娜佢哋嗰几个。 系啊，嗰 team 好深刻啦。同埋我中意韩秋媛佢哋唱《Haze》嗰首《冬冬秋》咯。 系啦，其实我觉得 我系 Roof 噶咯，会听到几次咯。 O K， 其实咧，如果我话好似第二，好似如果系第一轮小队赛嘅话咧。其实就咁多人气 member 就好事，咁但系若果你好似第二轮啲，好似有啲小队个人评价嗰啲咧，其实我又觉得唔适宜太多人气 member 摆埋一齐，因为系会有分散票数个机会嘅，所以系啊，所以我觉得就嗰一组其实系有啲蚀底嘅，我觉得嗰组人，咁当然表演就好睇嘅，咁讲真嗰句就真系系啊， 即系可以做到嗰啲传奇舞台，但系又。自己又 爭 到死 了爭到死了因為睇翻佢哋第一次評價嘅，因為睇翻個評價票數嘅時候，其實全部都係四字頭個票數嚟噶，所以都即係話大家其實係咬得好緊啊！即係話你唔會話好似唱歌組嗰邊有啲五百、有啲二百嗰啲咁嘅情況咯，係啊，真係呢個係有啲尷尬。 都啱嘅，係如果太過人氣咧，三個就會分薄票。 係啦。 我覺得如果你俾我揀嘅話，一定揀 introduction 啊，因為有志代你喺度啊。 OK。 咁其實我覺得introduction 啦，同埋唱歌嗰個唱 Boa 嗰首歌 Merry Christmas， 佢兩個都幾驚嚇嘅，因為兩隊本身係俾人即係唔係佢自己揀嘅嘛，首歌係被逼揀嘅咧，即係做表現都其实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两队都挺惊吓的，其实本身还以为他们会是即是 fail 的， 是啊， 即是我错，但是竟然可以过到关，其实我也觉得有点意 外。阿 Judy 那组呢，阿中西自由你那组呢，是在彩排的时候是唯一一组没被 miss 有讲过不是的地方的嘛，即是唯一一队是赞的嘛，即是说没东西执的，说没东西执的地方来的，所以是 OK 的，我觉得真的。如果你要我揀，我就我反，因为其实佢有好多，因为其中有好多我未听过啦，咁所以你要我评价，我就真系评价唔到嘅。咁但系我反而有个问题就系佢嗰个喺，因为佢哋喺唱歌表演嘅时候咧，我系有一个疑问嘅，就系因为佢哋你要有拣主唱同埋副唱噶嘛。因为那个疑问其实系嚟自于喺第一次嗰个小队赛入边咧 ，High Tension 嗰首歌咧。因为作为 AKB 粉咧，嗰首歌虽然个 center 唔系我几中意啦，咁但系首歌点都听过好几次噶啦。因为佢有一幕咧，佢系一个主唱嘅时候，佢系飙高音嘅。但我印象中其实 High Tension 呢首歌系冇飙高音呢个环节嘅，所以我想问下系咪其实呢个系咪韩国比赛方面嘅要求，定系点样咧？呢个就。 我覺得他是為了迎合韓國的市場，所以加這個位置，因為韓國很多歌很喜歡有這些 飆高 音的話， 即是 表現他的高音的level， 是很多，基本上可能十首歌有九首歌都有這些環節， 即是飆那些海豚音那些呢， 卑爾那段都會有哇， 因為比賽的話飆高音我覺得正常的，但 我作為一個 AKB fan 嚟講，我接觸呢首歌，我係未見過，我未接觸過有高音呢個環節咯。 所以可能佢加插落去咯。 係咯， 佢迎合，即係正如你話齋，迎合嗰個韓國歌個 style。 其實佢好多歌都有改到嘅，即係未必話真係跟曬原版。今次 Vocal Team 都好多歌都有重新編排過咁樣咯。 迎合翻佢嗰個 Vocal 歌。 Vocal Team 同埋 Rap 係因為其中一個賽仔係要佢哋重新編曲，所以 哦，原來咁，咁 可以唱翻原本嗰個咯。 係啊，咁係佢可能要有啲限制咁樣，都可以係咁樣講嘅。 因為佢哋喺跳舞嗰度都係佢哋啲全部，因為佢哋喺第二次小隊戰嗰邊，嗰啲跳舞全部都係自己編舞噶嘛。咁我又反而覺得嗰啲自己編舞嗰啲嘅可以揾到佢哋自己嘅 style 係幾好睇啦。即係如果你要我個人嚟講，我中意睇。即系跳舞嗰边咧，我系中意睇阿金初贤同埋阿本川碧惟嗰组嘅。咁但系个我唔知点解个 center 个大部分时间都系后面同埋喺左右隔篱啦，所以个 center 即系所以唔知点解 center 好低票咯。 咁即系有啲奇怪。 唔系因为其实你 ROV 其实佢系前部分同埋后部分先喺中间咯。咁但系问题中间啲时间。即係就算睇直拍嘅時候，我都點解我見到金初賢個時間同埋見到 ROV 喺中間嗰啲中間啲時間，見到金初賢嘅時間好似仲多過 ROV 咁樣咧，就咁覺得我 可能有啲 camera angle 嗰個 style 啫。 我覺得應該係佢哋個可能 ROV 讓咗嗰啲時間俾人，我覺得係因為 某程度上可能係咯，但係你個 camera angle 時間你其實係上邊嗰個 control 噶嘛，其實。佢跳可能佢跳个个跳嗰阵时候就未必佢注意到 cameraman。 如果你讲话个人直拍嘅话就冇乜问题嘅，系可能反而系 小弟 剪接咗，所以就剪接得少啲佢个人嘅画面。 啱啊，即系佢个品，即系嗰个剪接嗰个人个 style 嘅嘢。 唔系个人直拍系直头见到阿 Ovi 系有啲时间喺咗后面，跟住系俾人挡住咗嘅。 都唔係，因為始終都係個比賽嚟噶嘛。咁你某程度上你除咗即係同個 team 嘅競爭之外，仲係同個人競爭，即係變咗會有啲即係可能有啲我可能覺得有啲手段咯。我覺得就係、是， 不過可能都係佢讓咗啲時間俾，因為權欣飛佢哋嗰組，佢都讓咗自己啲 center 嘅， 係啊，都有嘅， 或者佢希望即係點講？我會覺得即係佢覺得自己機會入嘅機會微咗啲，所以就可能成全咗嗰個人，就變咗逼自己去退翻喺後邊咁咯。我睇法就可能係咁。 所以睇唱歌係最穩陣嘅， 唱歌始終係係一直拍咯，或者喂差唔多啦，今日先生。 咁就今日 最後總結 係啦，咁今日嘅節目都咁曬啦，咁今日都好多謝兩位上嚟啦，係咁可能就大可能我節目可能 好快 run 咗幾個字幾分鐘 嘅，係啦，咁啊。但系都好多谢两位上嚟啦，系啦，咁下次有机会嘅话，睇下不如一齐再 或者做完呢、這个做即系呢个 body art 啲，做完之后再嚟倾讲。 好啊， 欢迎 啊！今日就真系好多谢两位上嚟啦，系啦， 好啦好啦， 今集就到此为止啦。咁我哋睇下大家留意一下我哋下一次嘅一个叫做 special 啦。咁啊，拜拜， 拜拜。 って指から目で熱いちょっと危険なようよ大人をからかって困らせたいだけ面白すぎる抱きついてもいいちっちゃちっちゃ今さりげなくちっちゃちっちゃ今プレをすり抜けてちっちゃちっちゃ今だだこちっちゃちっちゃ今まるでアイドルよもにちっちゃちっちゃ今気をつけてちっちゃちっちゃ今帰りなさいなんてちっちゃちっちゃ今学園ドラムでちっちゃちっちゃ今マジなすぎる夢の世界へ連れてきましょう Come on いつも教え